北京时间20: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着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几人，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开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朋友们，我们在十一这几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呢，将集中的为大家介绍在北京市法院系统当中的一些有特色的审判团队。这些团队在处理大案、要案、难案，还有和咱们老百姓的利益密切相关的一些案件的时候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社会矛盾的化解，对法治社会的建设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大案要案审判团队的成员，跟大家来讲一讲大案要案审判团队都审理过一些怎样的案件，那么这个团队作用在审理案件的过程当中又是如何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好，朋友们，下面呢我们就走进今天的今晚拍案之首都法官热线。连接百姓与法官的桥梁， 首都法官在电波中为您说案讲法。 这里是首都法官热线。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孙燕法官。孙法官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孙法官，今天呢请到您呢跟大家来说说咱们北京市一中院非常有特色的审判团队之一的这个大要案团队哈。咱们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这个刑事审判第二庭承担着大量的这种大要案的这种审理工作啊，包括一些跟咱们老百姓的这个民生切身利益相关的一些集资诈骗呢 等等这样的案件，还有很多职务犯罪的案件。那么今天请到您呢，也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大要案团队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情况啊，审理过一些怎样的案件，在审理案件过程当中又是如何精诚合作啊，最后呢能够使这个案件呢做到这种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很好的统一的。那么首先就想请您说说大要案团队啊，到底是一种怎样的这种组成的模式，它大概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运作的？ 我们刑二厅的大要案的审判团队呢，正式的组建应该是在2016年年初。这也是 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 对， 是吧？ 对，这是在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我们根据这个司法改革的要求，在我们原有的审判模式的基础上组建的这个专业化的团队。应该说相关的工作的具体的这个运行模式在我们厅呢也是有了20多年的一个基础，有一个经验。我们厅呢是审理刑法第1538章所规定的各项犯罪。 1538章简单的您说一下都包括哪些大的这个罪名啊？ 简单来说的话呢，一个是经济类犯罪，经济犯罪，一个是职务犯罪，也就是说跟钱有关的，包括抢劫、诈骗、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等等。另外呢就是和职务有关的，贪污受贿、挪用公款等等职务犯罪。他的这些罪名、这些案由决定了我们受理的案件很多呢是社会影响很大，关注度比较高，而且呢是这个随着经济发展呢，案由案值整个的这个体量呢也是在不断的增大。所以呢我们的刑事案件在这些特点之下呢，也是需要更专业化然后更集中的一种审判团队的审理的一个模式。 最早呢，在我们听所说的刑事大要案，一般只是指职务犯罪案件、一般来说是省部级以上的官员犯罪、或者是因为具体的案情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些职务犯罪案件。这种案件的审判呢，我们也是有一整套比较成熟的一个审判的机制。 嗯，因为几十年来哈，咱们一中院一直承担着很多这个职务犯罪案件的审理。 对、从这个2000年初的陈克杰的受贿案。 对对，一直后来到郑小鱼。 对。 后来 到沈培平。 对对对。 这几年呢，因为这个金融领域的发展和这各种类型的创新啊、所以呢，我们受理的经济犯罪案件，它的犯罪的规模、体量、社会的关注程度呢，也在不断的加大。在这种情况下呢，很多的经济犯罪案件，尤其是非法集资的案件，现在也成为了一个审判任务中的一个重中之重。而且呢，工作呢也有，因为涉及到了，不仅涉及到对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也关系到了追赃挽损，以及相关的涉案的投资人复判，然后相关的法律解释等等的工作。应该说是一个新的一个经济形势下，对我们工作的一个有了新的要求。 那您说的就两大块，一块现在就是这个职务犯罪，一些这个职务比较高的这些官员的相关的一些犯罪的一些案件，还有就是跟老百姓的利益切身相关的一些非法集资、诈骗金额非常大的涉重型的这样的经济类的犯罪。那么咱们这个团队是这种，就这两大块哈。是分开成两个团队来专门的审理呢，还是说实际上是一个团队负责，相互呢有这样的交叉呢？ 就是根据这个案件的特点，我们听呢，在这个司法改革的背景下，推出了刑事大要案团队。这个团队本身呢，我们是一个固定模式，就是3+2+2这样的一个模式来组建团队。那这个三，我解释一下，就是三是指合议庭的三名法官，加二，第一个二呢是指两名法官助理，第二个二呢是指的是两名书记员。这样3+2+2的模式呢，我们认为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审理的一些比较大的大要案，我们认为能够有效的这个实现这个办案的一个质量和效率。一方面呢，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的现在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不一样呢，就是它的案件的规模都特别大。比如一个民事案件，可能一个借贷纠纷等等的婚姻家庭的一个纠纷，它可能它的卷宗非常的少，可能就是原被告提供的证据也是相对有限的，它更多的要求法官是根据这些证据做一个事实或者法律的判断。而刑事案件呢，从现在来说，尤其是我们审理的经济犯罪也好，职务犯罪也好，首先就是案件的证据量非常的庞大， 动辄用一个车来推是吧，甚至一个小车是装不下 现在已经不是车的问题， 不是车的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在16年初受理的易租宝非法集资案，这个案件的在检察院公诉机关起诉的时候形成的，给我们移送的卷宗是5000多册。 5000多册。 对。 那得用一个大厢式货车才能装下。 当时是两辆货车，就是当然小厢式货车，把这个卷呢移送到我们法院的。然后在这个审判过程中，还有后续的补证、追赃等等工作，最终到我们审结的时候，这个案件的卷宗是达到了7200多册。 多了2200本。 对，所以首先在法官完成进行这个事实和法律认定的之前，首先要做的是一个阅卷审查的一个工作，这个工作量应该说是非常庞大的。我们认为呢，这种3+2+2的模式呢，通过这个相应的要多配这个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来保证了相关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一些辅助性工作能够通顺，然后能有序的来进行。当然了，我所说的易租宝案可能它的规模导致决定了它的这个 卷宗量确实是比一般的案子都要大，但是对我们来说， 对对对， 一个案子有几百册卷都是一个很常态的一个现、一个情况、 对对对 对、 所以呢首先这个模式的话呢，我们这是一个常规模式、但是呢在这个常规模式里面呢，我们也是根据不同的案情来选添这个具体的办案人员。比如说有一些同志可能他对于街访啊或者说答疑啊这方面他比较有经验、有这个热情，那他呢可能就在办理非法集资等等的这种经济涉中案件的时候，他就会更多的被选派到这样的一个案件的办理中。那职务犯罪的大要案的话呢，会按照这个模式选择的是更有经验的这个法官来这样来填充到这个具体的一个案情里面，也包括法官助理和这个书记员的选派。可能如果这个案子卷确实特别多的话，也要选一些年富力强或者小伙子比较能干一些、劲儿比较大一些，可能 比较能熬夜的， 对对对，所以这个也都是会考虑的一些因素。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您说的这个三加二加二，一个合议庭的成员，三位法官加上两个法官助理加上两个书记员，但是这个数量是固定的，人是固定的吗？ 其实就是会根据案情会有调整和变化是一个相对固定。可能像我们听的话呢，平均年龄都也比较年轻应该说，而且在虽然是一个年轻的团队，但是呢应该说还是一个很均衡发展的大家相应的各有所长，但是呢应该说工作能力都是比较全面的所以呢我们也会根据这个案件的情况来这个选择这个合适的法官来填充。但是对于合议庭来说呢有一个特点是这个三里面只要是刑事大要案，那么这个三里面的其中一个人肯定是厅院长。这也是对我们这个刑事大要案的这个审判团队保证的是厅院长呢肯定是在这个办案的一线而且他不是简单的说我 就挂个名， 对，比如说我只是说我去开一个厅或者说我参加一下合议那厅院长他是要主导或者说他带领着这个审判团队，他就是这个团队的团队长来这个不管是提审、庭前会议还是各项的这个具体的工作那审判团队的这个每个法官也好属助理也好有工作的这个情况要直接可以向审判长这个团队长来汇报所以呢这样的话呢既把厅院长他们多年的这个审判经验能让他们确实发挥在一线同时呢也是这个实现厅院长在一线办案的这样一个双重的这么一个考虑吧。 咱们这个团队成立这两年多以来啊，也审理了很多这个引起大家广泛关注的案件，比如说刚才您所提到的这个易租宝案哈。那么这起案件当中，您刚才也提到说这个光卷就有5000多本，我们也知道一起案件它其实是有审限的必须要在一定的时间之内把它给审结。那么这光5000多本卷光看恐怕就得花很久，这样大的工作量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们在这种尤其像对这种像航空母舰这种体量的一个案件面对它的时候呢更需要一个是更科学化的一个统筹规划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的是团队成员的一个责任心那从科学化的角度来讲，我们在收到这5000多册卷以后呢也是在这个我们这个团队模式下呢进行了一个科学的分工首先呢我们是选派了一名书记员，这个书记员呢他在立案以后首先做的工作就是整卷编纂相应的目录应该说他这个目录编的是非常的细，就是每一册卷，因为我们的卷也是很厚的基本上都得是150页到200页的这样一个厚度 卷我看过很多次这些一本本很厚 所以这个他的编的那个非常的细致 细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每一本卷的每一项每一份证据他都把它编纂成目录了所以这个目录本身就有数万字 哦，对对，肯定的， 对、他也能力非常强，在一个月就完成了这目录的一个编纂工作、 很多朋友听起来都说光编纂目录就要一个月， 对， 大家都觉得不可理解。 对， 其实呢，因为法院的这个案件的卷我看过很多次啊，其实他每一本卷，比如这个可能是证据卷一、证据卷二，那么他一份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证据，是吧？那他是需要把比如说一本卷里面的每一份证据的目录他都要把它给列出来，是吗？ 对，因为这个案子来到法院的时候、也有一个简单的一个目录，但是这个目录过于简单、就比如说第一卷到第五十卷都是工商登记资料、这里面呢因为涉及到能数千个公司、那你这些公司我要是每一次去查的时候，我可能就需要在这五十个卷里面去逐一的翻看我需要找的、 那效率太低了。 对、所以呢虽然我们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有专人来负责编、但是呢他编完以后这个就非常的好用了、我们想要找到某份证据，比如说你想找到某个人的证言、或者是某份这相关的书证转账记录等等、我可以通过直接检索这个目录、我就可以快速的找到这个目录呢。我们也提供给了辩护人、应该说这辩护律师呢他拿到这个目录以后、对他的这个庭前的准备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帮助作用、所以这个呢应该说是一个很基础但是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 对， 是吧？仅仅第一步、 第二呢根据这个易租宝案的一个特点呢、我们也是指派了一名法官处理、专门来负责相应的涉案资产的一个清理核对的工作。因为在这个立案的时候呢，公诉机关就向法院移送了5000多个账户。这些账户的话呢，实际上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不仅要准确的核对具体的，包括账户名、账号、这个开户行等等信息，还有相应的余额、金额的情况，这些呢都是要逐一核对。还有包括这些钱是不是与案件有关，相应的权属是不是能确定。这些工作的话呢，都是我们也是指派了专门的一个法官处理。 这活儿也挺复杂的。 应该说是非常的琐碎。 琐碎，对对， 而且累眼睛。 是，这个需要在法院里做吗？还是说要到银行跑啊？ 这个助理呢是在法院，他首先是去核相应的这个账户明细、这类明细是有很多单据、去核单据，发现问题的标注出来以后呢，有一些呢就需要去银行再去进一步的核对。所以也有一些涉及到外调的工作、除了这个账户以外呢，还涉及到数十套的房产以及相关的车辆、等，还有这个物品等等的这些资产。这些工作呢也是助理要协助法官来完成、应该说我们根据这个案件的特点，首先把它根据特点完成了两项工作。第一呢，就是专人来帮助梳理卷宗啊，编纂目录。第二呢，就是专人负责这个涉案资产的一个核对啊，这个整理的工作啊。虽然对于刑事案件来说，首先或者说最核心的是定罪量刑，但是一个这个涉重刑的经济犯罪非法集资案件，它的审理的效果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由审判的效率，也就是说你花多长时间能审结， 对， 以及追赃的效果来决定的、所以呢这两项呢也是我们在组建易租宝审判团队的时候尤为重视的两个问题。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个案件体量如此之大，现在仅仅是一个那个法官助理，一个书记员做这些这种基础性的这样事务性的工作。那么咱们在审理案件过程当中，因为一起案件啊是通常情况之下只有一个承办人啊，是吧？那么他在这个是不是比如这一个承办人，难道这是5000多本卷都要从头到尾都要看吗？这个工作是怎么完成的呢？还是说合议庭的成员大家一起来看这么多本卷，还是分工合作，我看第几本到第几本，你看第几本到第几本，是这样做的吗？ 很多包括我的亲朋好友都会觉得，那你开庭的时候三名法官到底是下面是怎么来去研究这个案子的？可能大家都觉得是三个人坐在厅上听审，那就是三个人共同来看负责这个案子。但是传统来说的话，确实也是为了 了突出责任。那一般的正常的案件的话呢，虽然以合议庭呢会确定一名承办法官， 嗯， 啊，承办法官呢是负责这个案件的相应的卷宗审查、审理报告的编纂，以及向合议庭在听后呢合议的时候介绍案情。应该说他呢也是对案情最了解、最熟悉的啊，也是最。应该承担责任的，这是一个传统模式。在现在来说，因为刑事案件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呢，既要裁判者呢要负责，在这么大的情况下，又怎么保证它的效率和效果？ 对呀。 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特殊案件的特殊的大要案的审判中呢，也是要求根据案件的情况，是三人都是作为承办的负责者。对于这个一组保案来说的话呢，我们合议庭刚才我也介绍了，就是审判团队的合议庭的审判长是厅长啊，他呢不仅是这个整体的这个运行这工作安排他要来这个主导，同时呢他和两名法官，这三个法官一起呢也是要承担这个审查卷宗啊等等的相关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分工中呢，我们呢是按照案由啊，因为这里面有具体的事实啊，还有被告人来进行了一个初步的分工。但是呢，我们也防止不同的看不同的事实，或者是不同的被告人的案情，导致对全案的这个情况不了解或者不掌握，可能会有一些认知上的或者说判断上的偏差。所以呢，我们这个团队呢也是有一些办法吧。第一个呢就是有一个周会的一个形式。 大家要互相在一块坐一起坐下来是吧？ 对，这个呢是就是每周一的时候呢，我们会不管是助理也好，法官也好，还是书记员也好，把自己这个上一周的工作情况啊进行一个梳理和一个汇报。汇报完以后呢，大家呢对于法官来说的话呢，要交换一下，交流一下这个阅卷的一个情况，然后把发现的问题呢这个互相要进行一个阶段性的讨论。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呢，让大家都应该说是同步的在熟悉推进这个案情，就是你的阅卷和你的审查工作。对于相关的问题来说的话呢，要交换一下，交流一下这个阅卷的一个情况，然后把发现的问题呢这个互相要进行一个阶段性的讨论。通过这样的一个形式的话呢，让大家都应该说是同步的在熟悉推进这个案情，就是你的阅卷和你的审查工作，对于相关的问题呢也都是掌握的比较全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防止，因为尤其是像这种大要案，尤其是在这种金融创新领域啊，有一些新兴的问题，所以呢我们也防止说三个人有闭门造车之嫌吧哈。我们也是把这个法官会议的形式啊，作为一种咨询的这样一个功能，把它发挥充分发挥他们这种咨询的功能。对于有一些法律适用的难点问题我们呢会定期的召开这个厅内的资深的这个法官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讨论的一个会议。把这个问题呢具体的法律适用问题请大家一起来各抒己见。看一看这个大家的意见和这个一些有没有什么创新性的做法。应该说呢这些呢也是保证我们对于法律适用啊等等方面呢更准确。 那么这起案件最终啊咱们是花了多长时间全部审结的？ 这个案件是9个月。 这已经算是速度很快了。 对于这种体量的非法集资应该说是非常快了。 非常这是这起案件，因为这起案件我们大家呢看的相关的新闻报道也很多了哈，但是我们法官在背后诉付出了多少的辛苦大家可能并不算特别清楚。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么除了像这种就是很特别的这样的案件之外，一般情况之下我们通常大要案团队所受理的这些案件当中也是按照这样一个模式来运作吗？ 应该说本身这个大要案的审判团队呢是一种因为这种案件的体量，所以有点倒逼他必须要形成一个更大的或者说是更专门的一个团队来审判哈。但是这样的一种因为这个受理了这种大要案，所以形成了这个团队，也是反过来呢也是让我们在普通案件的审理一般案件的审理中呢也会受益。因为 因为呢，我们的应该说全厅呢，也是在这种一个工作任务下呢，锻炼了队伍，而且呢，也是这种有了这种的一个代要案的一个意识。那么在一般的，比如说我们这两年受理的报恩举、非法集资案等等的案件中，它的犯罪的数额规模并没有像易租宝这么大，但是呢，涉及到问题可能是一样的，涉及到问题，只不过它的规模要小一些。那我们呢，也是把这些模式呢，应该说比较成熟的、比较灵活的应用到这些案件的审判过程中。 像这种一起案件的团队化的运作，哈，合议庭的三位成员配上两个法官助理、两个书记员，和我们大家相对来说更加熟悉的一个传统的这样一个合议庭的组成，那么它在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这个案件审判效率的提高方面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本身大要案来说的，还是因为它的这个案件的规模要求，它必须要更多的人、更专业化的一个队伍运作，才能更有效率的完成这个案件的审判的任务。对于这个现在的这种新型的审判团队和原来的合议庭来说呢，个人认为呢，就是让法官更专注于案件的事实和法律认定，让这个审判的工作呢运行的更通畅，因为现在这种3+2+2的模式里面呢，除了法官之间的这个分工可能有所差异啊，就是说大家都要这个共同的阅卷，然后共同的这个具体事实负责和对整体事实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另一方面呢，他的这个法官助理在这个团队里面应该说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事物，还算这个法官助理呢，简单的说可能是上传下达的一个功能哈，他对于除了事务性的工作，他要协助这个书记员完成相应的事务性工作，包括有一些外出调查，一些相应的证据的核对，他也可以配合法官来完成。就像我刚才举例易租宝里面，可能我们根据这个具体的案件的特点，我们可以把有一些比较基础性的，但是呢又很重要的工作，可以交给助理，让他呢来这个辅助的，先把基础性的工作打好，这个节约了一个时间的一个成本，同时呢也是突出了一个相应的重点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模式本身确实有很多，包括有很多文字性的工作哈，助理呢也可以承担一些这个相应的一些工作，这样的法官呢他可以集中更多的时间思考的是这个案件的一个最核心最关键的一些法律适用的问题，也是不会被一些事务性的东西呢，工作呢完全就是疲于应付一些事务性的工作。我觉得这个是可能是一个比较突出，我个人比较突出的一个体会。 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只能请到孙法官讲到这里哈，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的孙燕法官，谢谢孙法官。 好，谢谢。 好，孙法官再会。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的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后天连续两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来自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的法官，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的审理团队到底是怎样运作的，他们又是用怎样的方式帮助咱们老百姓化解我们在道路上容易发生的一些纠纷事故和矛盾。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节目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出现，让我们更加期待清新的环境，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